告别的女子对情人说，留下来别走，给我承诺。你拍拍我身上的尘土，说想念的时候会来看看我。当别的女子总是泪流，埋怨着情人爱得不够，你从不在爱情与梦想煎熬，我只能够选其中一种。于是我去去留留，于是我飘飘泊泊，于是我停停走走，直到今天才发觉，你连笑起来都不快乐，你连做着梦都累了，你把所有希望交给我，我却统统遗落在梦中。笑起来都不快乐，你连做着梦都累了，只有女人渴望的幸福，我要用心让你都拥有。煎熬，我只能够选其中一种。 你连笑起来都不快乐，来自游鸿明。只有将心比心的诚恳才能够引发共鸣的感觉，而听游鸿明的歌曲就让我们有一种心酸的感动，它就好像是一面静默不语任由我们倾吐心事的镜子，在悠悠淡淡的把快乐悲伤爱恨情仇转化为一首首的旋律，反射在我们的面前。 情人，我不想追问，因为我相信你有分寸。你吻过我的唇，说过伴我一世一生，只怪时间冲淡了缘分，空留一些余温。忍不心让我爱你十分累七分， 对于很多人来说，爱情不是甜美的果实，它往往会变成伤痛的开始。邱海正的这一首《爱你十分泪七分》，就是希望听到这首歌曲会让你流泪，因为泪流干了之后就应该开始坚强。继续来听巫启贤《爱情傀儡》。 为你。

是你变了吗？来自无印良品。忘记在哪本书上看到这样的一句话，评价无印良品说，很怀念那两个会唱歌的孩子。当然，忽略年龄不说，我还是很赞同这句话的。不论他们现在多少岁，他们曾经留下来的声音，听起来永远都是那么的清亮，唱到人的心里，也有非常感人的穿透力。保持微笑，小小的微笑可以使你的选择增加几率，

深夜电话响起，没有谁的我才像是你，也许他伤了你的心，也许你怀疑他的情，却曾导致我们分离。聚集在一时激情，太多人放手在一时任性，谁又真的了解自己，谁又真的问过自己，需要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。我这个你的人还单身一个人，守在感情门外成了忧愁，你又何必来敲打我不安的心门。我这个你不爱的人还单身一个人，每日每夜心和回忆抗衡，你就不要来

走的时候。

只要你在我身旁。

的丑陋也有美丽，有团聚有分离，有时也会闹情绪。如果你如果我想拉近彼此距离，只要你能说我爱你，光 那就是我爱你，说出来不容易，我爱你，也许你怕难为情，说给需要的人了，你就是最好的鼓励，你别怕冷清，现在就说我爱你。 想分开的真相， 九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好音乐九五九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飘在窗前，听丝丝小雨轻轻打在屋檐，丝丝的小雨悄悄来到人间，小雨多诗意，那小雨多可爱，我分外留恋。 心愿常在 是会留恋你充满温暖的胸

会在你身边，把雪变成了海边。我只想再爱你多一点，让你可以永远。 去冲浪的圣诞节，我只想再对你好一点。 我会在你身边， 在你身边 把雪变成了海边。 我只想再爱你多一点，让你可以永远在夏天里过圣诞节。 多看了你一眼，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。梦想只偶然能有一天再相见，从此我开始孤单思念。